庆祝光明星节，德国共产党筹委会1月23号宣告了成立。筹委会决定从1月23号到2月16号为庆祝期间，并在这期间举办讨论会、庆祝会和座谈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神圣的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另外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近日成立了庆祝光明星节罗马尼亚全国筹委会。